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立峰来为我们解读一下延庆赛区的赛后利用。在赛后，延庆赛区有可能成为一个四季运营的冰雪小镇。 首先啊，就是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交通网络，通过京张高铁延庆支线的建成，北京的市民和观众呢，可以在北京北站乘车到达延庆站，不到40分钟。而且从延庆站呢，通过摆渡车要进入赛区的话，只需要30分钟。在赛区里边呢，我们的11条索道为运动员和去的观众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一个交通网络。应该说，从山脚下的延庆冬奥村要到高山滑雪的出发区坐缆车，仅仅30分钟也就可以到了。那我们的京张高铁和京礼高速，把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连接起来了，形成了两地三区的1小时的交通圈。那在赛后呢，这些交通网络呀，将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呢，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也有一个强力的支撑作用。赛后，我们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除了为咱们国家运动员提供训练和承办一些国际的体育赛事之外呢，我们还将拿出一段比较平缓的赛道，来提供给大众去体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呢，赛后呢将会把我们大概长将近5公里的回村雪道改造成大众雪道，来给滑雪爱好者去使用。这条大众雪道呢，改造完了之后将会是国内最长的一条大众雪道。再有呢，就是延庆冬奥村在赛后呢将作为旅游度假的酒店，给游客提供住宿啊、餐饮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服务。应该说，我们延庆赛区啊，不仅拥有国际一流的场馆，而且呢还是夏天可以去避避暑，春天可以去赏赏花，秋天呢可以看看红叶，到了冬季呢可以进行戏雪，可以去戏雪，这么一个旅游胜地。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